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19集，鬼海迷城。希伊尔只听邹月的话，还喜欢赛勒，不过不怎么待见林业火的样子。林业火瞄了他半天，跟他搭话他也不理人，总是躲在邹月身后。倒是邹良跟他聊了两句，他还回答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走在一旁，就感觉到林业火的脸越来越黑，越来越黑。终于林业火一伸手将希伊尔衣领子提住了，提到跟前瞪他。 你是谁家妹子呀？ 希伊尔伸手还击，不过这姑娘虽然功夫很好，但跟林业火比起来还是差了一大截。林业火提着她偏了偏头，就躲开了她的进攻。希伊尔倒是眨了眨眼，显然没想到林业火功夫那么好。林业火摸了摸腰包，摸出了一包糖来，是之前魔鬼城一个糖铺阿姨给他，让他带给小梁子的新的石锦水果糖。林业火将纸包拆开递过去给希伊尔，希伊尔从来没出过鬼海，自然没吃过这种小吃，盯着糖果看了起来。林业火自己吃了一颗，对他挑挑眉： 好吃的。 希伊尔拿了一颗放在嘴里尝了尝滋味，对林业火甜甜的笑了。林业火突然鼻头一酸，蹦起来骂邹月： 你他娘的怎么养我妹子的，连糖都没吃过。 话没说完，希伊尔伸手掐林业火脸： 不准凶干爹。 你不要掐我脸，你割我脸最值钱了。 希伊尔边跟林业火闹，林业火边给他往腰包里塞糖： 你别跟着他混了啊，跟我回火凤堂，我拿你当公主那么供起来养。 希伊尔嚼着糖，似乎不太明白林业火的话，不过显然打闹了一阵之后，两人倒是熟络了。大概是血脉相连的关系，希伊尔进黑风城的时候腼腆地叫了林业火一声哥哥。众人就看到林业火双眼睁得圆滚滚的，随后他忽然一本正经地看着希伊尔： 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呢，我就把它拆了扔到大漠的四个角落去。 希伊尔睁大了眼睛瞧林业火，也不知听懂没听懂。林业火挑了挑眉，摸摸他脑袋： 我的妹子就要做天下第一的公主。 希伊尔看了林业火一会儿，突然挽着他胳膊蹭了两下，显然是开心了。林业火咧嘴笑得嘚瑟： 哼，你们这谁有妹子呀，老子我可是有妹子的人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的确这里多半是独子，要是有个乖巧的妹妹，想想还是真不错。 希伊尔没有汉名吗？ 还没娶呢，你是他哥哥，你娶一个吧。 我叫林业火，于是你也得姓林，你叫希伊尔，女孩子嘛，留个一挺好听的，不如叫林一。不过叫着不怎么顺口啊，感觉跟叫林毅差不多。 加个月字吧。 邹良突然开口，林焰火看他： 月？ 月亮神是保佑整个大漠的神邸，大漠的儿女大多名字里都有月亮的意思，可保一世平安。不如叫林月一，小名就叫依依。 林业火摸了摸下巴，展昭和邹月都点头，素清也同意： 林月一挺好听的。 展昭想问问白玉堂的意见，可是一回头白玉堂不见了。 上哪儿去了？刚才还在呢。 展昭原地转了个圈，一直跟在众人身后的素清指了指身后黑风城城门的方向。展昭顺着素清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一个白色的身影正走上城楼，站在城楼上望着远处不知道什么方向。 展昭有些好奇，原地一跃，众人就看到展昭直接跃上半空，然后跟着鹞子一样划过半空，轻轻巧巧落到了城楼上白玉堂的身边。 哥哥，他会飞？ 那个叫轻功，你哥我也会飞。 说完，林业火一转一一，追着展昭和白玉堂窜上了城楼。就见此时，白玉堂伸手指了指远处，似乎是让展昭看。展昭望着远处，显然是看到了什么，一脸的惊讶。 他们在看什么？ 苏青问邹良，邹良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邹月走上来了几步。 可能是那个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应该出现了。 出现什么？ 迷城。 众人都一愣，邹良和素清都跑上了城楼，与此同时守城的官兵也开始敲锣，很多人都涌了出来，跑上城楼看。展昭和白玉堂站在城楼之上，就见远处的鬼海里，黑暗的背景下，一层一层淡灰色的迷雾缓缓地聚集了起来。在迷雾之中，隐隐约约一座雄伟的城市渐渐出现，城市四周围开始有微波粼粼的海面。此时大漠的夜空异常清晰，一轮圆月和漫天的星斗清晰地投射到海面上，斗转星移的感觉真实而又虚幻。随着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呼，就见那座迷雾中的城市突然亮起了点点的灯光。此时不止展昭、白玉堂，几乎整个黑风城军营的人都跑了出来，城门大开，赵普、八王爷等人都走了出来，连同刚刚撤军正在整肃的西夏和辽国人马，全部站在军营外面，或者登上瞭望塔，望着那座鬼海深处的迷城。魔鬼城的城楼上，天尊站在最高处，任风吹起雪白的长发，望着远处那座城市。 没想到真的会出现。 殷侯靠在城墙的桅杆边，有些感慨地看着那座浩大无比的城市。虽然有灯光，但这座城给人的感觉悠远又神秘。整座城市越来越清晰，建筑风格根本不是汉，也不是任何一个周边外族的风格。这是一座一眼就能看出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，规模宏大，在迷雾之中飘飘渺渺，陡然出现，迷惑人心。展昭回过神来，转眼看身边的白玉堂。大概是因为离得太近，展昭可以在白玉堂黑色的眼眸里清晰地看到那座城的倒影。这种景象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，白玉堂似乎很想进去看看。当然了，谁不想近距离去看一下呢？展昭忽然意识到，白玉堂是第一个发现这座城的人，甚至比原本就站在城楼上的守望官兵更加早。 玉堂，你怎么发现的？ 白玉堂回过神，似乎也想了想， 有一种奇妙的感觉。 感觉？ 可能是风。 风？ 风停了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而同时周遭的人也注意到，原本晚上总是风很大的大漠异常平静甚至宁静，此时更是连一丝的微风都没有。魔鬼城城楼上，天尊原本随风轻轻飘扬的发丝一点点地垂下，直到最后完全的静止了。殷侯扬起脸，看了看天上缓缓移动的星斗。 风停了。 五煞大师走到殷侯身旁，手中禅杖轻轻一拄地面，低声念了一句阿弥陀佛。随着无沙大师念佛之音落下，殷侯微微挑起眉， 来了。 此时黑风城的城头又是一阵骚动，就见迷城周围的海面上忽然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圆形灯光，灯光渐渐清晰，就见有好多小船出现在了海面上，船头都站着一个人， 因为离得太远，看不到那些人的样貌，只知道在月光下那些人身材瘦高，全身上下裹着红色的布匹，一头红色的长发披散在一侧，手中提着一个圆形的灯笼，站在小船之上，缓缓地驶向迷城的方向。众人下意识地看了看林焰火和林月一，那些红衣人和他们有些相似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迷城引路人沙妖族？林业火生平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，皱着眉头盯着那有些奇异的画面。他在大漠生活了那么久，鬼海他也近距离地看过，根本没有这座城市。展昭留神观察了一下林月一的表情，就见他眼里也有一种雀跃与惊喜，感觉貌似也是第一次看见，但又似乎没那么惊讶。这时月上中天，一轮满月将迷城四周的雾照射得越发稀薄，清晰的迷城就这么矗立在鬼海之中。在大漠中生活的人都是见惯了海市蜃楼的，此时众人都有一个共识，这根本不是海市蜃楼，这是真实的。 狼群出来了。 这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，众人都转眼，就见周围狼群栖息的树林里有许多狼跑了出来，随后越来越多，远处大漠的狼群也开始聚拢过来，刚刚跟着邹良他们一起进了黑风城的赛乐也从大门里缓缓走了出去。狼群聚集在鬼海附近，不吵闹，静静地坐着不动，注视着鬼海的方向。这种情况看来，就好像狼群也是出来一睹迷城这瑰丽景象的，狼目之中似乎有着一种敬畏。延续千年的狼族血脉里一定流传着什么，可惜人们无法和狼交流，无法倾听他们诉说狼族才知道的古老传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